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52集。薛洋在守庄人的宿房里休息，小星辰则到义庄的大堂里开了一口空棺，把地上的稻草拾起来许多，厚厚一层铺满了棺材底，对阿晶道：“里面那个人受了伤，床让给他了，就委屈你睡这里了，铺了稻草应该不冷。”阿晶从小流浪，风餐露宿，什么地方没睡过，满不在乎的道：“这有什么委屈的，有地方睡就不错了，不冷的，你别再把外衣脱给我了。”小星辰摸了摸他的头顶，插好拂尘，背好剑，迈出门去了。为安全着想，小星辰夜猎的时候从不许阿晶跟上。阿晶钻进棺材里躺了一会儿，忽然听到薛洋在隔壁叫他：“ 小瞎子，过来。” 阿晶钻出磕头：“ 干嘛？”“ 给你糖吃。” 阿晶的舌根酸了一阵，似乎很想吃糖，却拒绝道：“ 不吃，不来。” 薛洋甜丝丝地威胁道：“ 你当真不吃？不来是不敢来吗？不过，你以为你不过来，我就真的动弹不得，不能过去找你吗？” 阿晶听薛洋这诡异的说话调调，哆嗦了一下，想象一下那张不怀好意的笑脸忽然出现在棺材上方的情形，更恐怖。犹豫片刻，还是拿起竹竿敲敲打打地磨蹭到宿房门口。还没开口，忽然一粒小东西迎面飞来。魏无羡下意识地想闪，担心是什么暗器，当然他是操纵不了这具身体的。旋即魏无羡猛地一惊，反应过来，陷阱。薛洋在试探阿晶，如果真的是瞎子，是躲不开这东西的。阿晶不愧是常年装瞎的老手，人又机敏，看到东西飞来，不闪不躲，眼皮都不眨一下，任他砸到自己胸口，这才往后一跳，怒道：“ 呆，你拿什么东西丢我？” 薛洋一事不成，说道：“ 糖啊，请你吃，忘了你是瞎子接不住，掉你脚边了。” 阿晶哼了一声，蹲下身，动作逼真地摸索一阵，摸到了一颗糖果。他从来没吃过这种东西，咽了咽口水，摸起来擦了擦，就放进了嘴里，嘎嘣嘎嘣嚼得很欢。薛洋侧躺在床上，单手托腮说道：“ 好吃吗，小瞎子？” 阿晶道：“ 我有名字的，我不叫小瞎子。”“ 你又不告诉我名字，我当然只好这么叫你。” 阿晶一向只把自己的名字告诉对他好的人，但又不喜欢薛洋叫这么难听，只得道：“ 你听好了，我叫阿晶，再不许你小瞎子小瞎子的叫我。” 说完觉得自己语气重了，怕激怒这个人，立刻转移话题：“ 你这人真怪，浑身是血，这么重的伤，身上还带着糖。” 薛洋嘻嘻笑道：“ 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糖，就是一直吃不到，看别人吃的嘴馋，所以我总是想，要是有一天我发达了，身上一定每天都带着吃不完的糖。” 恰好阿晶吃完了他嘴里的那颗，舔舔嘴唇，意犹未尽，心中对糖的渴望压过了对这个人的讨厌，问道：“ 那你还有吗？” 薛洋笑道：“ 当然有，你过来我就给你。” 阿晶站起身，敲着竹竿朝薛洋走去。谁知走到半路，薛洋笑容不变，目露鬼光，无声无息地从袖中抽出了一把锋芒森寒的长剑，降灾。 薛洋将剑尖对准阿晶的方向，只要阿晶再往前多走几步，就会被降灾捅个对穿。可是只要阿晶稍微迟疑一步，他不是瞎子的事实就会暴露。魏无羡与阿晶通五感，也感受到了阿晶后脑勺传来的阵阵麻意。然而这小姑娘胆大无比，又镇定自若，仍是神色如常地往前摸索。果然剑尖抵到阿晶小腹前约半寸处，薛洋主动撤了手，把降灾收回袖中，换成两颗糖果，一颗给了阿晶，一颗扔进了自己嘴里。薛洋问道， 阿晶，你那个道长深更半夜的去哪里了？ 阿晶嘎吱嘎吱舔着糖道，好像是打猎去了。 哼，什么打猎，是夜猎吧？ 是吗？这两个词都差不多，有啥区别？就是帮人打鬼打妖怪，还不收钱。 魏无羡却心想，太精明了。阿晶根本不是记不得小星辰说过的话，他记得比谁都清楚。他是故意说错夜猎这个词的，而薛洋纠正了他，就等于承认了自己也是修仙之人。薛洋试探不成，却被阿晶反试探了。这小姑娘小小年纪，竟然就有这么多心思。薛洋面露轻蔑之色，口气却是疑惑的， 他都瞎了还能夜猎吗？ 阿晶怒道， 你又来了，瞎子又怎么样？道长就算是瞎了也好厉害的，那剑嗖嗖嗖嗖的，一个字快。 他正手舞足蹈，薛洋突然道， 你又看不见，怎么知道他出剑快？ 出招快，拆招更快。阿晶立刻蛮横的道， 我说快就是快，道长的剑肯定快，我就算看不到还不能听到吗？你这个人到底什么意思啊？看不起我们这样的瞎子吗？ 听起来就像个信口吹捧仰慕之人的娇痴少女，再自然不过了。至此三次试探都无果，薛洋脸上的神色终于松动下来，应当相信阿晶是真瞎了。然而阿晶这边对薛洋却是大大的警惕起来了。第二日，小星辰寻了些修补屋顶的木材、茅草和瓦料回来，一进门，阿晶便悄悄把小星辰拉了出去，嘀嘀咕咕说了半天，说这个人行迹可疑，明明是小星辰同行，却藏东藏西，肯定不是什么好人。奈何，阿晶可能认为断掉的小指是不重要的东西，就是没有提这个最致命的特征。小星辰安抚了阿晶一通，说道，你都吃了人家的糖，就别再赶他了，伤好了他自然会走，没有谁愿意跟我们一起留在这个义庄。这倒是实话，这破地方床都只有一张，好歹是没刮风下雨，否则这屋顶可得让他们够呛，是个人都不想待。阿晶还要说薛洋坏话，那个声音却忽然从背后传来， 你们是在说我吗？ 薛洋竟然又从床上下来了。阿晶半点不心虚，说道， 谁说你了，臭美。 拿起竹竿一路敲进门，鬼鬼祟祟躲到窗下继续偷听。义庄外，小星辰道，你伤没好，一直不听话走动可以吗？薛洋道， 多走动才好得快，何况又不是两条腿都断了，这种程度的伤我习惯了，我是被人打大的。 小星辰似乎不知道该接什么，该安慰他还是该当玩笑，顿了片刻说道， 哦。 薛洋接道， 道长，我看你弄了那些东西回来是要补房顶。 嗯，我应当会在此地暂时歇脚，屋顶残破总归对阿晶和你养伤都不大好， 要我帮忙？ 啊，不必劳烦。 道长你会？ 小星辰笑着道了声惭愧，摇头道，这确实真没试过。于是两人开始合作修补房顶，一动手一指点。薛洋口才不错，很会说俏皮话，风趣里带着点放肆的市井气。小星辰过往应当较少和他这种人打交道，不禁逗，几句下来就笑了。阿晶听他们谈得愉快，无声地动了动嘴皮子，仔细分辨，似乎是在恨恨地道， 我打死你个坏东西。 魏无羡和阿晶是一个感受。薛洋身负重伤，几乎丢了一条命，也有小星辰一份陈年旧账在内，双方可说不共戴天。现在薛洋心里只怕是恨不得要小星辰死无全尸，七窍流血，而表面却依旧能与之谈笑风生。若此刻伏在窗下的是真正的魏无羡，那他就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先杀了薛洋再说，以绝后患。奈何这不是他的身体，阿晶也有心无力。大概一个月过后，薛洋的伤在小星辰的精心护理下好得差不多了，除了走起路来脚还有点跛，已无大碍。他却没有提离开的事，依旧和这两个人挤在一间一庄里，不知在盘算着什么。这日小星辰照看阿晶睡下，又要出门去夜猎，薛洋的声音忽然传来， 道长，今夜捎上我怎么样？ 他的嗓子也应该早就好了，但故意一直不用本音，伪装成另一种声线。小星辰笑道，那可不行，你一开口我就笑，我一笑剑就不稳了。薛洋可怜巴巴地道， 那我不说话，我给你背剑，给你打下手，别嫌弃我吗？ 他惯会撒娇卖巧，对年长的人说话就像弟弟一样，而小星辰在抱山散人门下时似乎带过师妹师弟，自然而然视他为晚辈，又知道他也是同行，欣然同意。魏无羡心道，薛洋肯定不会这么好心，还去帮小星辰夜猎，阿晶要是不跟去，那可要错过重要的东西了。但阿晶果然是个机灵的，也明白薛洋多半不怀好意，带着两人出门，他也从棺材中跳出，远远跟着。阿晶怕被发现，离得太远，那两人速度又快，没跟一会儿就跟丢了。好在小星辰之前在洗菜时提起附近有一个小村庄，受走失侵扰，让两人不要出门乱跑。阿晶记得那地方，直奔而去，不一会儿就到了。阿晶从村口篱笆底下的一个狗洞钻了进去，躲到一间房子后鬼鬼祟祟地探出头。这一探头，不知阿晶看懂了什么没有，魏无羡却是心中陡然一寒。薛洋抱手站在路边，歪着头在微笑。小星辰在他对面从容出剑，霜华银光横贯，一剑刺穿了一个村民的心脏。那个村民是个活人，若是换成另一个年纪一般大的小姑娘，一定当场就尖叫起来。可阿晶装瞎子这么多年，人人当他看不见，往往不防备地在他面前做出许多举动，早就见识过无数丑恶，练出了一颗金刚心，硬是没吭一声。饶是如此，魏无羡还是感觉到了从阿晶腿脚处传来的阵阵麻意和僵硬。小星辰站在一地横七竖八的村民尸体里，收剑回鞘，凝神道，这村子里竟然没有一个活口，全是走尸。薛洋勾唇微笑，可从他嘴里传出的声音听起来却十分惊讶不解，还带了点沉痛。 不错， 还好你的剑能自动指引湿气，否则光凭我们两个人很难杀出重围。 小星辰道，在村子里再查看一次吧，如果真的没有活人留下，就把这些走尸都尽快焚烧了。 等他们并肩走远了，阿晶的腿脚这才重新涌上了力气。 他从屋子后溜出，走到那一地尸堆中，低头左看右看，魏无羡的视线也随着他飘移不定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